人非常高兴还有机会回来跟你们在一起做礼拜 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去做主日崇拜。 我今天要给你介绍一下我们满诺会 和中国的项目。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门诺会在中国的事工。 我去年上帝给我的恩典呢有机会回中国去 上年呢神给我有机会去到中国的里面。 我因为 我很久没有回来我要九年，上一次我要九年回去 因为我很久都没去过，上一次去是九年之前。 我们家里人呢原来我们家里人住在中国，可是已经快十年我们已经 回加拿大来 我其实家人都是在中国，不过已经回来加拿大十年的时间了， 所以现在我的国语越来越差， 所以我现在的国语讲得越来越差。 所以Kevin 牧师请我 用国语给你们讲道 Kevin 很少机会听到我用国语跟大家分享， 可是我不会 其实是有点难的。 真的很，我今天要用英语 所以我今天会改回用英文。 所以今天呢 我要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跟 MCBC 还有我们全国的门诺会，我们一起合作开这个在中国的传道项目。 今日咧，我会同大家介绍一下门诺 BC 省联会同埋加拿大门诺总会一起合作喺中国嘅一啲宣教事工。 现在我们没有从加拿大来的传道士在中国。 我哋当中 没有。从加拿大来的没有 我们在加拿大去到中国的传教士其实我们是没有的， 可是感谢主我们有一位中国的牧师，他代表我们 在中国， 但感谢主我们在中国当地其实有一个牧师去代表我们。 他是2005年从我们门诺会神学院毕业 他是2005年在我们门诺会神学院毕业的， 从那时候他在那个地方帮我们联系那个地方的教会和神学院呢。 由那个时间开始他就在当地为我们同其他的神学院和教会做联络的工作。 所以今天他也有给你一段时间的讲道。 所以稍后等一下一会他其实都会有跟我们讲道的时间。 So today's scripture from Luke. 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 Reminds me of a question. 提到我一个问题。 Why can't you just stay home? 点解你唔可以就系留喺屋企咧？ This is a question that a government official in China asked me. 呢个系其实一个喺中国当地嘅政府官员曾经问过我嘅一个问题。 In the late 1990s, we began working with local churches as they were reaching out into their communities. 在1990年代末的时候，其实我们开始和当地的教会去一起做一些外展的工作。 At that time, the church was helping in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projects, and so the government was rather supportive. 当时的在教会的工作其实主要是做教育或者做医疗，所以当地的官员其实对我们都颇支持的。 But they were really curious why a foreigner would be attracted to come to that very remote place. 但其实他们都同时间很好奇，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会有兴趣去到这么偏远的地方呢？ What made us come all the way out there? 有什么是吸引我们要去到这么远呢？ So they asked me, why can't you just stay home? 所以他就问我了，为什么你不就这么留在屋企呢？ I think that today's scripture tells us a lot about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其实我觉得今日嘅经文系解答咗呢一个嘅问题。 Jesus is the example of incarnational ministry. 耶稣就系一个降临嘅事工嘅好例子。 He came to live, to walk, to work among us. 佢嚟到世上同我哋一齐生活、工作同埋同行。 And he guided us to do the same. 他也教导我们怎样同样这么做。 在中国 每一个教会， 在中国每一个教会 has 有四个字在他们的教堂的前头啊，是以马内利。 在中国每一个教会台前面，其实都有四个字，就是以马内利。 This is the incarnational ministry. 这个就是降世的一个事工。 That Jesus was the example. 而耶稣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And Jesus gives this beautiful example of the coming of God's kingdom. 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天国再来一个很好的前瞻。 Curing diseases. 医治疾病。 Setting people free from demons. 释放人体内的污鬼。 Healing the sick. 医治人身体的软弱。 But not only that. 但不单止是这样。 Jesus instructed them to become dependent.To become house guests, to become part of the community. 耶稣亦都教门徒要点样去依赖当地嘅人，去做佢哋家里边嘅一个客旅，去成为社区中嘅一份子。 This is the incarnational ministry that Jesus modeled. 呢个就系耶稣临在呢一个事工嘅例子。 How does God through you take up residence in your community? 咁神点样去透过我哋喺呢个社区临在去祝福呢 ？Where are spaces where you see God leading you to step out and to draw you into a new space？ 有啲乜嘢系神吸引你去向前行一步，去探索一啲未知嘅境地呢 ？I grew up on a farm in Saskatchewan, and my dad grew wheat. 我系喺沙省嘅一个农场度长大嘅，我爸爸系种麦。 In the fall, when we would harvest the wheat, I loved the smell of the freshly harvested wheat. 秋天我哋收割嘅时候，我好中意闻到空气里边麦子嘅香气。 When I was in Bible school, the principal of the school had a jar of wheat kernels on the shelf in his office. 当我喺圣经学院嘅时候，我哋嘅校长喺佢嘅书架上边，其实有一樽嘅麦穗喺里边。 And I guessed that this was a picture of the church, all nice together in the jar, beautiful grains of wheat. 咁当日我睇到嘅时候，我就觉得呢个系一个代表教会美好嘅图画，所有嘅教会都好紧密嘅喺呢一个嘅樽里边一齐嘅，好开心嘅去工作。 My Bible school principal told me to open the jar. 跟住我校长就同我讲，你打开个樽啦。 And as soon as it was opened, the horrible smell of rotting wheat came out of the jar. 跟我打开个樽盖嘅时候，闻到嘅系一个浓烈嘅臭味，因为嗰啲嘅麦穗已经坏咗啦。 This indeed was a picture of the church. 而呢个其实都正正系教会嘅一个图画。 But it was a church that didn't leave the confines of their own community, their own church, and the result was not healthy. 呢一个图画代表嘅系一间唔愿意行出佢哋教会四埲墙嘅一个教会，而佢嘅后果就系好难睇、好臭嘅。 There's a reason why Jesus said that his disciples should go out. 其实耶稣叫佢嘅门徒向出边去系有原因嘅。 Not only to allow God's healing and hope to flow through us to the world, 佢唔单止系叫我哋要透过我哋将佢嘅医治同埋佢嘅希望带俾社区 but also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o God is and a larger view of God's mission in the world. 更加系教导我哋去更清楚明白神系点样，亦都俾我哋得到一个更好嘅神嘅国度点样去彰显嘅图画。 We are transformed by God and by each other as we leave the comfort of home. 当我哋离开教会四埲墙嘅时候，我哋就能够被神转化，被我哋其他身边嘅弟兄姊妹去转化。 One picture of not staying home is the International Witness Program that MCBC through Mennonite Church Canada and churches across Canada participate in. 其中一个唔愿意留喺屋企嘅例子就系。BC 省门乐会透过门乐总会在其他地方的一个事工叫做 International Witness 国际的见证人。 Some of you have been part of the Zoom meetings with churches from across Canada as we talk about ministry in China. 其實你哋當中有弟兄姊妹都有參與過一啲喺網上嘅聚會去，當我哋去介紹呢啲唔同嘅事工。 Now today I want to give you an update on what's happening in China. 今日我好想同大家報告一下神喺中國內地嘅工作。 Now you're going to notice on the presentation. I have the presentation on a map of Canada, not on a map of China. 你哋應該睇到嘅嗰個影片咧，你會留意到個地圖係加拿大而唔係中國嘅。 And I'm sorry about that, but it is safer for church leaders in China if we don't talk about where they are. 我好抱歉要咁做，因為咁樣我哋係為咗佢哋喺中國內地嘅安全。 If you would like to know the real places of the names, I think some of the worship leaders have the real name places, and you can ask them after the service. 如果你真係好想知道其實中國內地佢哋喺咩城市裏邊工作，你可以同我哋嘅執事會或者一啲嘅領袖去講，因為佢哋係有嗰個 list 嘅，嗰個地方名嘅。 And I would also encourage you to get the link for the presentation because it has prayers in it that you can use as you pray for these communities in China. 我亦都鼓励大家喺崇拜之后向崇拜组嘅人去攞嗰个嘅影片，因为你就可以根据个影片同当地嘅教会去祷告。 And the third part of the message today is a message directly to you from Pastor Yin in China. 最后嘅一段系一个 Pastor Yin 喺中国为我哋讲道嘅影片。 And he is excited about how the message of Jesus from an Anabaptist lens can help to heal and spiritually ignite the church in China. 佢係好高興去同大家分享重洗派教會喺中國內地點樣去復興當地嘅弟兄姊妹。 So thank you again for the invitation to be with you today. 再一次多謝大家今日嘅邀請。为各教会的祷告 Winnipeg, Manitoba. 帕斯特 Yin 现在正在 Manitoba 生活和工作，他在这里正牧养一间小型的注册教会。教会的堂址因为是一个历史的建筑物，同时间是一间博物馆。这座建筑物地面一层有租户开设了一个咖啡室，教会就在二楼聚会。我们的会众希望咖啡室可以成为当地社区的一个聚脚点。因着会众和教会领袖们的要求，Pastor Yin在当地开办了一个由重洗派角度出发的难题解答班。弟兄姊妹们在学习到更多如何跟随耶稣的知识之后，就开始更热心地去建立平信徒领袖，也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加入同他们同行。Pastor Yin 为 Winnipeg 教会的祷告，满有恩惠的主，愿你的祝福临到 Winnipeg 的教会，愿你的灵继续的在众弟兄姊妹间工作，愿你的灵消旺他们的心，愿主赐下印证，给他们能够看得见、分辨到从圣灵而来的声音。我为到当中愿意站起来侍奉的弟兄姊妹祷告，为到在这个社区中长大的青年领袖，愿意起来回应主的呼召而祷告，愿主你能让他们更深地体会到金钱或政治的权势并不是出于你，你所赐予的是能转化人心的能力。愿他们知道你在患难中与他们同行，奉爱我们的主的名祷告，阿们。Winnipegosis, Manitoba。Pastor Yin 大概会每月一次的去到这个市镇去鼓励和训练领袖们。镇上的居民主要都是劳动阶层，当地的经济在煤矿相继倒闭之后开始萧条。镇上面的教会是由14至15个的小组组成，每个小组大概有20至40人，由一位平信徒领袖去带领。训练平信徒领袖是最重要的工作。Pastor Yin 为 Winnipegosis 教会的祷告。 永活的主，当我们与 Winnipegosis 的弟兄姊妹一同学习的时候，求你赐我们智慧学习重洗派的教导，愿我们能从耶稣的身上学到主你赐下的平安和爱，为到 Winnipegosis 的信徒的复兴与更新祷告，愿主赐下信心，使他们清楚明白他们选择了跟随你的这条路上，虽然会遇见苦难，但是亦都是带他们走向你的道路。愿主你赐下能力，帮助他们能够在每日的生活上作出改变，使他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愿他们能够明白如何真正的去爱我们的仇敌，去放开自己和信任别人，去抵抗报复的心和敌意。主啊，求你让他们明白他们最大的见证是要活出一个信心的群体，而非每个人个别的决志。愿主你使他们成为一群跟随耶稣的信徒，彰显主的荣耀和尊贵。阿们。Boissevain, Manitoba。 这个地方有一所非注册的重洗派圣经学校，提供不同的圣经班和课程。加拿大门洛总会的准干事德克拉森牧师在今个学年的开学礼上亦有出席作分享。帕斯因正在安排更多的门洛会的牧师教授在网上，更多门洛会的牧师教授网上课程。属于中国门洛网络的平信徒领袖亦都有机会到这所圣经学校接受一些短期的课程。Winkler, Manitoba。 Winkler 是其中一个中国门洛网络创办人的家乡。这位年轻的教会领袖本身拥有法律学位，但是选择离开工作岗位去到南韩攻读神学。在教会之中有过数次艰难的经历之后，他遇见 Pastor Ian， 在受到重洗拜的教导之后，受感动决志要服侍 Winkler 一带的家庭教会，并且同一个已经退休的教会领袖一家一同侍奉。这三兄弟本身成长于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他们的母亲是当地一位有名的报道家，他们邀请 Pastor Ian 去为他们和当地的一班平信徒领袖举行训练班。这个地方亦都因为煤矿场关闭而经历了经济衰退， COVID 亦都令到当地的很多间公司倒闭。当大家从外看中国好像很富裕，事实上当地的贫富悬殊非常严重，中产的人口是占少数。中国国内有6亿人月入不超过1000元人民币或者是200元的加币。当当地的物价其实和加拿大差不多的时候，这一大部分的人其实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Pastor Ian 为到 Winkler 教会的祷告，赐生命的主，求你赐福与 Winkler 教会，祝福他们追求认识你更多的心。愿主你在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上指引他们，保护他们。主啊，帮助他们在灵里的生活互相支持。求主挪去他们对得到更多的渴求，赐给他们追求各人都有足够的心。愿主的灵引导在 Winkler 侍奉的这位年轻领袖，虽然他有一颗渴望侍奉教会的心，但可惜他过去有太多难过的遭遇。求主你赐下医治，并帮助他继续爱属主你的人。愿主与那三位服侍当地家庭教会的兄弟同在，愿主赐平安给他们的家人，并帮助他们继续一生跟随主。因着他们的信心，求主赐给他们每日所需用的。我们以感恩的心祷告，阿们。Rosthern, Saskatchewan。 Rosthern 的会众正面对极大的压力。在当地牧养教会的一个年轻家庭的父亲在两年多前曾经被收监，一个星期之后因为证据不足而获释。他们在牧会的同时以出售蜜糖为生，因着当地政府的监视，他们分成5至10个人一组在不同的家庭中聚会。很多时因为当地的房屋比较细小，并且不是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是信徒， 这样的聚会模式为各家庭带来不便和影响，而这些的小组形成的聚会亦都需要更多的领袖去带领，令到这位牧者容易感到气馁。 Pastor Yin 为 Western 教会的祷告，慈爱的神，愿你垂听我们的为 Western 教会的祷告，愿主你在他们看不清前路的时候与他们同行，愿主你的灵以喜乐和平安环绕他们，使他们每日经历主的爱所带来的力量，求主帮助他们每一天的生活和彼此服侍成为见证，照亮当地的社区，愿主名因着他们所行的美事得荣耀，阿们。Wendy， 唔该下一页。下一页。Swift Current， Saskatchewan。Pastor Yin 非常喜欢探望 Swift Current 呢个地方，因为佢喺嗰度曾经居住几年，并且有好多美好嘅回忆。佢有好多嘅亲友仍然喺当地居住。他亦都会探访在当地学习或者作研究的教会领袖。Pastor Yin 察觉到居住在比较细小的社区中的信徒和在大城市居住的信徒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鸿沟，因此他正努力地将两者联系起来，希望藉此令双方教会都更加稳固。Pastor Yin 为各城市的教会祷告，满有恩慈的神，我们为 Swift Current 中各个信徒群体祷告，不论他们是在宏伟的教堂还是在细小的住宅单位中敬拜，求主打开他们的眼目，使他们能够看见在国内不同地方中你的子民，愿主帮助他们愿意和主内肢体分享，不论是物质上或者是灵里的资源，感谢主给各人的供应及赐予各人各样的恩赐，共同建立基督的身体，愿满有恩典的主聆听我们的祷告，阿们。Vancouver, BC。 Vancouver 优美的环境和美好的天气使到这个城市成为退休、学习和休息的理想地方。Pastor Yin 正安排几位的教会领袖去到这个地方探访，报读不同有关重洗派教义的短期课程。不论大家来自远近，这个城市亦都是最适合共聚的地方，有好几个不同的单位已经答应提供学习所需要的地方。Toronto, Ontario。 在2010年代初，Pastor Yin 和一班不同的教会领袖因为各人对刚移居多伦多的一班基督徒的关心而走在一起。这班新移民的群体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不能够融入当地的教会，因此 Pastor Yin 和同工们决定差派一位牧者去牧养在多伦多的新移民群体。现在这个会众已经增长至有300多名的信徒，他们想认识门诺会这个宗派更多，并且希望和其他门诺会的信徒建立关系，因此 Pastor Yin 正和其他 Mennonite Church Canada Witness 的同工一起作联络的工作。 Pastor Yin 期望本年的下半年能够到访 Toronto 作联络，并且加强各方面的合作。 最后为 Pastor Yin Hong Tao 的祷告。亲爱的主，愿你垂听我们为 Pastor Yin 的祷告，愿主赐给他健康和力量，使他能够存喜乐的心作主你差派给他的工作。愿主在他需要独自作决定的时候帮助他。感谢主为他预备同行者。 求主兴起年轻的领袖与他一同侍奉，并且在信仰中一同成长。求主祝福 Pastor Ian 在 Winnipeg 以及各地的教会中的侍奉。愿主的灵，不论是在教导、训练或者带领的当中与 Pastor Ian 同在，赐给他主内的平安。慈爱的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阿们。跟住將會有一個短片係 Pastor Ian 同我哋分享經文。 弟兄姊妹們，祝你平安。很高兴今天 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好高兴今日能够一起分享神的话。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路加福音九章一至六节，这段记载的是有关主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去各地传扬福音的这件事情。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在这里将整段的经文读出来。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的经文。主耶稣差派门徒传福音，这个不单止是路加福音有记载，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有记载。马太福音是在十章九至十五节，而马可福音就是六章八至十一节。咁圣经记载呢段事情，呢段经文，整个耶稣差派嘅过程，系要教导我哋后世嘅基督徒学识啲乜嘢呢？首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和其他人不同，因为我们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来自主耶稣基督的差派和命令，就是我们要去传扬福音。所以当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或者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生活在世上，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同其他人不信的人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是有使命的。因为我们的使命是由神所托付的，是主耶稣所托付所命令的，这样会使到我们的生命更加有意义。第二点呢，耶稣差派十二个门徒不是白白差派的。经文记载说，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疾病。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传福音是有神的能力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个不是来自人的能力，是来自神的能力，来自圣灵的能力。 这个不是来自于人的能力，是来自神的能力，是来自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已经， 所以我们要有自信，相信我们是一个渠道，使神用我们这个瓦器，透过我们传福音给一些未信的人，一些未听过福音的人， 那 随之而来伴随的效果能力是神所预备的，不是人所能预备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哪里，也从哪里起行。咁有人可能会字面去理解，话我哋传福音乜嘢都唔使带。我理解这段经文的意义是告诉我们听，我们传福音是不应该靠人的能力。 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 或者是外在的东西， 我们常常 会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 而是要依靠圣灵的带领，圣灵的能力。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过程中会遇到困难，会觉得这个人为什么还不信主呢？我这么努力传福音，我这么努力见证神，他有什么可能不信主呢？ 不信的人，那把我们的生活见证在别人面前，那他是否是， 是不是我太失败呢？其实传福音不是这样， 认识真神， 传福音，我们是将福音的信息传给不信的人，将我们的生活见证在别人面前，那他们能不能够悔改，能不能够认识真神，这个是他的事。我们只是尽力尽自己的努力，所以说结果子的是神，指他结果子不是我们，那就避免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之中骄傲自大。咁第三点，传福音并唔系一定要强迫别人去相信。喺度耶稣话：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嘅尘土躲下去，见证佢哋嘅不是。当别人拒绝我哋嘅时候，甚至当别人敌挡我哋嘅时候，我们不是用世界的方法去跟他相争相斗，利用经济今世的暴力的手段去令对方相信。我们只是要躲脚，耶稣说你们要把脚上的尘土躲下去， 他们的结果， 他们的结果是由神所决定，不是我们人所决定。所以我觉得这段很短的经文，最少我们应该要学会三点。第一，传福音是神的命令，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意义所在。第二点，传福音的能力效果是来自于神，来自于基督耶稣。第三点，传福音我们是见证神的道，见证福音的生活。我们不会用世俗的手段去强迫别人，又或者去诱惑别人接受福音。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今次的分享比较短，愿神祝福大家，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常常记得，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存在的意义，就是随时准备传扬、传播、见证神的道理、神的福音。阿门。 我就要感谢你们呢。为严牧师祷告， 好感谢你们为严牧师祷告。 他的工作跟保罗差不多，从一个教会到另外一个教会，知识培训什么的。 他的工作其实跟保罗当日一样，由一个教会去到另一个教会，为到使徒去教导去讲道。 有的时候就用的生活有点困难，有点孤独啊。 有时候这样的生活是会有困难或者感到孤独。 所以我要请你们经常为他祷告啊。 所以我想请你们经常为他祷告。 在这个presentation， 每一个加拿大的地方，也是代表每一个加拿大的教会。跟你们一起支持这个在中国的项目。 在刚刚的影片里面，大家看到每一个不同加拿大的地方，其实是代表一个加拿大地方的教会，去怎样去支持中国内地事工。 So there are churches across Canada that are joining together with you to pray and to support the ministry in China. 所以其实在加拿大有很多不同的教会都跟我们一样，联合起来去支持为到中国事工去祷告。 So I want to thank you and to encourage you in this ministry that we are in together as we see what God has planned for people in China. 所以好多謝大家，亦都希望大家一齊嘅去見證，去祝福支持中國教會神喺當地嘅工作。 Amen. 阿門。